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飲めと言われて素直に飲んだ肩を抱かれてその気になった。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暑假特辑平安又愉快。今天呢是中秋节，现场呢来了一位原住民朋友，要来陪伴大家一起过中秋节。那我们现在先请这位原住民朋友呢，先用中文和他的母语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啊，妈妈妹，妈妈哈好啊，要不兄也一路奶奶哦啊，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亚博士，来自于特布韦部落。 然后今天本来呢，现场还要来了两位原住民朋友，可是他们因为有一些重大事情而不能来啊、一位是布农族的松子君，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要开刀，然后他必须回台北照顾他。另外一位呢是排湾族的江家恩，那他是去年一群大专朋友在纽西兰发生一个严重车祸，那这位弟兄目前在屏东休养。那我们希望呢，天主耶稣基督呢能够治疗了他们，然后也请求我们的圣母妈妈啊，时时护佑他们啊，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归队。 阿门。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欸。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欸。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跟亚伯斯雄恩呢来一起聊聊中秋节、还有这个秋天我们所要过的生活。那想到中秋节呢，我们问亚伯斯，就是依照原民的想法，你觉得中秋节有哪些是你们会过的？ 中秋节什么最重要？皮蛋菜。 我是讲烤肉。 不对。再来， 采竹笋。 不对， 采茶。 放假啦，今年放三天，对不对？放假放三天。 对， 至于中秋节什么由来， 那是元朝的故事。 对，那是元朝的故事， 原住民出现了，对不对？ 元朝元明清啊，早就出现了，好不好？ 了解。 所以什么最重要？吃月饼应该也会吃。 刚刚你事先说是吃霸掌，对不对？ 还好私底下你给我改正，要不然人家说这周族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 没有，我肯定周族可以中秋节吃霸掌、 其实我刚刚突然那个头脑会卡住，我本来因为我们那边早餐店都有卖蚂蚱，我每天都在吃蚂蚱，所以我想说哦，原来中秋节应该换吃月饼了，好不好？ 原民真的有在吃月饼吗？ 我们那边商店就会应景啦，都会买一些放在他的门市大家就吃那个小小的那个叫什么蛋黄酥 蛋黄酥 那种的，然后有时候老板有时候比较好心的他还会发。所以中秋节在部落，你说烤肉并不一定是中秋节才会做嘛，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觉得部落他在中秋节，像我在协会工作哈，其实部落他有他的一些活动在里面啦。像我们今年我们部落欢迎，如果周主听到我们特富野社的朋友在那边打广告一下，我们举办周主好声音，我们将由青年会派出四位顶尖的导师，四位还是五位不晓得，他们也会转身啊，大家希望来能够来到我们部落。所以我们部落其实在中秋节会办一些活动啦，就是让大家能够公部门常说的嘛，就是活络一下部落的居民的情感啦。 那你们中秋节会办摔跤吗？ 哎呀，这不是平常都有人在摔吗？ 我不知道啊，我想说阿美族在办呢。阿美族不一定在中秋节，但是他们会办摔跤，好像丰年祭吧。 哎呦，摔跤，正好提案。我们过几天中秋节，我跟我们青年会提一下。本来是活络部落情感，搞到最后大家就感情分裂啊。 OK，好。 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衰？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其实我觉得烤肉，我觉得因为我是南部人，所以我也听北部人说，他觉得好像就是北部人看法，他们觉得中秋节这个好像是中南部以南的才会去烤肉，就是北回归线以南，那反而北部不流行。那其实我在想说，我从小烤到大，就是我讲是中秋节，我们就会南部人就家家户户万家香这样子在烤。那我想说，原民部落是不是在秋天或者中秋节有这种烤肉的习惯或风俗？ 其实我有来说哈，烤肉这种风俗啊，毕竟都是原住民过去的所谓的一个文化生活习惯。因为烤肉就是火这个东西哈，对过去的原住民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家中有火，表示你家中有生命。一直到现在哈，因为一讲到历史，我可能就要拜。我们现在，因为虽然 Peter 是历史系的，所以我也不讲了。Peter 说学历史赚钱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电台还是要达到一个寓教娱乐的一个效果了，不能每次过来的搞笑。因为我觉得哈，以我现在在部落的一个看法哈，就是对于烤肉这件事情，第一个，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就是所谓的手机哈，大家很容易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透过平常不一定是中秋节，有时候朋友来我们烤个肉，我跟大家还是跟大家特别特别的说，我们烤肉不代表是喝酒，真的不代表是喝酒。而是一些朋友能够在一起，就是说除了透过 LINE 透过 Facebook 或是透过微信这些等等能够联络之外，真的面对面把话大家聊开，这个对于部落的一个长久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说今天烤肉在部落它是什么一个意义，我给他的一个注解就是说，它真的是现在年轻青年朋友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还有一些学者说，哇，你们那一天就刚好全台那一天在考的时候，你们也一起考，就把木材都考完。那我们平常也有在考啊，为什么大家刚好中秋节那一天原住民不能考呢？像我今年中秋节我就不考了，因为 我这个月有一点快把木头烧完了。所以真正的一个烤肉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喝酒。我再跟大家再说明一下，这个寓教于乐，我还是要推原住民不再是一个听到就是说爱喝酒还是怎么样，他可以是喝咖啡，烤肉可以喝咖啡，现在真的有这样。喝茶行不行？烤肉配茶，烤肉配茶最好喝，你吃完肉喝个茶解腻，然后大家在一起聊聊天或是怎么样。平常有时候在网络上面很容易发生口角，真的会很容易发生口角，但是这毕竟是键盘之间的战争嘛，你这键盘之间的口角，你说当面三分情嘛，就大家会在这边大家聊聊。所以我说跟所有的朋友说，中秋节的故事，我还是老实说，中秋节的故事对宗主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重要的意义在哪里？放假，这才是最重要的意义。而且今年连续三天，我想我们部落也有很多游客会，有一些登山客会进来玩一玩，然后又看到原住民又在一起，怎么原住民每天都在烤火？拜托，我们不是每天。 其实当初烤肉是为了保存肉类，对不对？ 这个以前烤肉哈，你大家想象一下哈，我们过去以前的传统的家屋哈，它中间是一个火炉、火塘，火塘上面有一根长长的，放置一些肉类啦、骨类啦这些，就是你存放的越久，然后你把它烤干，你就可以吃得越久。我们爸爸风采也很多人这样做过，当天杀了太多猪，刚好是我们小米鸡，然后就拿来烤，可以存放的久一点，这是一个生活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一味的就是说我们在环保方面一直在破坏大自然。我觉得破坏大自然是每个人其实都有做这些事情，只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这个所有的烤肉的事情，很多环保的问题是大家去关注的啦。 好，谢谢文贤 寓教于乐 第一阶段的小分享。其实今天文贤来呢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我们要来请他烙军。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天籁，就是邓丽君小姐，对，那他现在在天上陪伴我们，那我们今天来请邓丽君第二小姐。 你不要说的太夸张了啦。 没有啊，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奇才，就是唱歌真的是不错听了。 不是奇老哦， 奇老齐老也不错啊，齐老都唱古调吧？ 对啊，齐老都唱古调，我长得像齐老了。 OK， 好，那今天我们那个要来请那个文贤来唱第一首歌，听说这个歌是还蛮好的。 你说《烙军》这首歌吗？ 对，第一首歌， 第一首歌 是电影的主题曲，对不对？ 电影的，因为我前一阵子啊，跟我的老板娘啊有去看过啦。 等一下，什么叫你的老板娘？ 文桃给牛啦。 不是你太太吗？ 我老婆啊，掌管我家里的财务，我掏掏掏给你啊。 颇暧昧，颇暧昧。三点才能播？ 什么三点才能播？这首歌来自于这首歌是庾澄庆唱的啊，哦，好像只能清唱哈。 对，绕军就是只能清唱。 好吧，感谢 Peter 提供了歌词。好，等一个咖啡，希望每个人不要每天都等一个人自己喝咖啡啊，希望等多一点啊。来了，天亮了，你睡了。在唇边偷偷的种一朵盛开一百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的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从冒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世界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宇宙，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放在雨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却完全不同，难以抗拒，说谎都很透明， 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都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好，谢谢文显的第一首绕境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听众的来信点播。来自台北汐止天主堂的周正道周大哥呢，他要来点播一首 Bon Jovi 的歌 Keep the Faith。其实呢，周大哥呢，他我也认识他一阵子了，然后他是唱片包装业的知名设计师。一些男女歌手啦，或者是非主流音乐，都有跟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合作。他也曾经入围了金曲奖，还有美国 Rock 杂志的一个报道。他其实是一个真的是非常认真又优秀的一个唱片包装业设计师。那他本身呢，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其实呢，他自己在回顾他这40多年来的生命呢，他曾经有一段话，他写在 Facebook 上，他就说呢：“我也曾经历经沧桑。”但没有离土的辛苦，种子怎么能种得更深呢？信仰的活水怎么能深入土中，让芥子茁壮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周正道大哥所点播的这首 Bon Jovi 的 Keep the Faith。 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丹东喜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 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音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现场呢，来了一位阿里山的原住民朋友亚伯斯先生。 Hello， 就是我。 然后我们要继续来谈谈中秋节，我们要聊烤肉嘛不是啊，要吃烤肉不是聊烤肉 要吃 对，然后我们要想，诶， 除了有肉之外，我们要先想，哎，我们要怎么生活？哎，通常我看到原住民就直接把夹子拿给他 啊， 夹子， 你也太懒惰了吧？夹子拿给我？ 不是啊，我觉得你们是专业烤肉的啊， 专业，这个专业也要考证照。 看那个布农族成全，我就拿给他夹子，然后看到你为了拿夹子， 副业副业，好吧， okay, 副业副业， 好。那其实我就很好奇，就说，哎，住在山上的部落朋友们，是不是你们就随便就是拿家里那树枝咔嚓剪下就可以当木材来烧啊？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很多以前来我家的朋友啊，他们也都，哦，哇塞，你们那么好，旁边的木头都可以拿来烧，拜托，那个活的还不能烧，因为真正的烤肉，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都市看过，有一些像那个什么旺仔鸡啦，还是一些那个比较偏远地区的那个烤肉店啊，它是拿龙眼的木头，龙眼的木头确实非常好烧，所以关于木头这个问题哈，其实它是不是每个木头都可以拿来烧哦，有的木头拿来烧会中毒哦， 要不要举例一下？ 樟树、白樟、牛樟， 这样不是更香吗？ 那你的肉会有毒，因为我有切身之痛。也是我拿那个木头啊，我妈妈看到说：“你拿那个烧干嘛？你要烤肉？”她说：“你吃下去真的会肚子痛。我”我还不信呢，真的烤下去要听老人家的话，我那个晚上肚子就不舒服了。还有吃有什么强胃散先撑过去。还有另外一个樱花树，我也是切身之痛。樱花树拿来烤会黑黑的，会黑黑的哦。所以这两种树木我都有切身之痛过。还有什么？像那个赤杨木，它也是烤起来，哇，那个火很旺，火很旺哦。但是那个烟哦，会给你的那个肉是黑色的，所以会有很多残留在上面的一些致癌物体。但是以前我们还是会吃啊，管它烤得黑不黑的。所以最好烤肉的木头，它大部分会是像那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龙眼树，再来就是相思树，相思树好硬。相思树它拿来烤火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相思树可以烤得比较久，它烧完之后那个火的那个心啊可以撑很久。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木头在我们这一辈可能比较少见过，就是有听过哪一个木头可以用，哪一个木头不可以用，哪一些木头对身体会有问题的，然后有一些哪一些像那个以前我们老人家都拿牛樟来干嘛，先拿牛樟来在家里生火，现在牛樟哇动辄都好几公斤，我都很值钱，所以以前老人家都烧十几万一个晚上。 所以牛樟树是可以烧的， 它是拿来烧，但是不可以拿来烤肉。 那松树、柏树可以拿来烧吗？或红块？ 红块是可以，松树的部分，我听老人家说是可以，但是松树有分不同种啦，至于哪一个会有区分，我目前还没有亲自尝试过。 所以就不是把博神父那棵树咔嚓就可以拿来 拿，那种可能烤下去。好吧，后果自负。 那我问一下，那这种木材你都是哪里去取的？ 哎，这个问得好啊！不晓得那个像有一些在原住民自己的土地哈，有一些风倒树啦，哎，倒下来可以捡。还有在那个可能有一些漂流木，漂流木在某些地区哈，它会有所谓的权责单位哈，像在林务局的地区哈。它会在可能在台风过后啊，在某一段时间是不能去拿它的漂流木，因为林务局要先拿那个看有没有贵重木，它要取走，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可以到那个溪里面拿那个木头啦。所以就是漂流木还有所谓的风倒树会是居多啦，大部分是这样子啊，我们很合法啦啊，我们是合法啊，不用担心啊。 这句话就是我想你。 哎，那我问一下，我们平地都是烧木炭， 对， 那我就很好奇，那山上烧不烧木炭？ 有时候朋友就一个啊，还是两个人想自己吃的时候，又懒惰，有没有？然后那个自己的公粮又跑那么远，就懒得过去啊，就变成是哎呀，干脆就哎，山店有卖木炭，买个一两包，哎，60块、70块，就稍微烧一烧，但是很少啦，很少，因为毕竟山上什么都没有，木头最多了。 我问一下，就是木头跟木材，就是那个烧起来感觉会不一样吗？ 第一个哈，你用怎么样的一个木头哈？所以常常外面的人都说哇，我标榜原木烤肉，毕竟原木烤肉哈，会因为木头影响到肉的香味。所以你看龙眼树、枇杷树还有梅子树这些拿去烤，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啊。木炭呢，因为是已经碳化掉了，那个烟已经没有它的味道了，所以它整个在烤的时候肉质比较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谁知道盐巴加太多都是一样咸的。 所以真正的很多朋友们在外面会常常看到就是标榜哇原木烤肉，因为原木烤肉毕竟是有它自己的一个风味跟风格在里面啦，所以原木烤肉跟木炭烤肉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哦，真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在平地就是用高级木炭在烤。对，那高级木炭， 高级木炭。 OK， 然后那除了有木材之外，那还有夹子吗？那我想说， 你很懒惰哎，上去就直接夹子就交给我。 OK。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然后我想说，哎，那就是你们都烤哪些食材？ 哎，什么都有。哎，以前像食材，你这样子蛮神奇的哦。先吊我，先吊我，有没有一些保育类的东西吗 ？OK， 猪肉一定要有吗？你说食材嘛，不要把原住民搞得好像变成是哎什么都吃。其实像肉类啦，我们也会烤乌锅鱼哦。乌龟怎么烤？我大概跟人家讲，乌龟也要烤乌龟，对不对？你不要把它鳞片拿掉。然后我看很多朋友哈，就用那个什么铝箔纸包一包，对不对？就放在那个架子上。对不起，这个是比较浪费的做法。真正的方法是，你把鳞片不要拿掉，你把很多盐巴撒在鳞片上面，把它外壳烤焦，撒一些葱啊、蒜啊，放在那肚子，超香。 那你们会烤蜂蛹吗？ 蜂蛹， 我最近 你有吃到烤蜂蛹？ 我最近看到你们贵族不是贵族，周族的弟兄他们就是最近好像捕获一些蜂蛹， 嗯， 对，然后他们就 用火烤吗？ 我不知道，那是拿来炸吗？还是拿来煎吗？ 它的蜂蛹的话哈，有的人哎太补了，像我就不能吃，我身体不好。但那个把那个蜂蛹拿出来，有的就拿去炒啦，有用炒的。你说用烤的哈？ 我不知道，我是想象的，我不知道。对，他有照片而已，就是他们准备去大快朵颐，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所以我才问你们。 大部分是他的蜂蛹就拿出来炒， 不是生吃。 我还没有看过人家生吃耶，我们那边好像不流行生吃， 不流行。我看你们妇女还蛮勇敢的。 对，你说用烤的大概是在树上的时候，我们拿火给他把它烤烤死，把他那个妈妈弄死的时候我们会用烤的。你说蜂蛹这个部分我吃过，我妈妈处理的是很久以前的，都是那个用炒的啦，然后把那个他的那个蜜蜂窝留下来挂在家里，这样好大一个。 然后招来更多蜜蜂吗？ 不会了啦，那个已经不会有蜜蜂进去了啦。Okay. 对，已经死掉了。谁给你吃的那么好？ 不是不是，我是看他们就是最近就安世宏他们就捕获了一个很大蜂，然后他们就妇女啊，就是勇士们就是想要怎么瓜分这样 子。至于能不能烤， 我不知道， 我真的还没有看过， 因为我看好像都非洲部落他们都用烤虫啊，烤的，就是我想也是中秋拿来烤这样。 目前部落可能我见识不多，还没有看过用烤的。我是说带回家以后还在用烤，我还没有看过。 OK， 在树上一定是用烤的。 然后你们都去烤山羌吗？ 啊，一定要。那一定要一定要对不对？一定要烤干了以后，烤干了以后再炒啊！因为反正肉类，你看猪啦、姜啦、羊啦，很多人都会其实都可以烤。 还有你们会烤鸡吗？ 会啊，还是会，只要肉类都可以，而且这是算蛮常见的啦。只要肉类， 还有青蛙 啊！抱歉，我们不吃青蛙， 真的假的？ 我们不吃青蛙。 我看那个好像是阿美族很喜欢吃青蛙， 还有蜗牛。 哦呀呀呀！ 对，他们很喜欢吃蜗牛，我们不吃。 你们不吃，是你不吃还是你们不吃？ 我们周主好像不怎么吃蜗牛， 也不吃青蛙。 不吃青蛙，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有年轻人在吃青蛙吗？还没有看过。 那对 对手 不是布农族吃吗？我不知道 布农族哈，我要好好问一下，我等一下翻一下我的书。 OK， 好吧。 好，我们先这个阶段聊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又要请那个亚伯斯雄恩来绕军第二首歌 啊， 方大同的爱爱爱 耶。 哎，我以前有听过一个叫对你爱爱爱不完的，那是郭富城的 爱爱爱不完， 那是我那年代的歌。 可是你不是要唱这个，我知道。 好吧，改天啦。 好 ，OK，、嗯、好，那你为什么想要选《方大同》这首歌？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很多人，其实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方大同的歌哈。来我那边的时候，都会觉得你会不会偶尔唱一下方大同的这首歌？所以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交朋友的意义。 哦，不是投十块钱就唱了这样？ 这个还点不到哎，投十块钱就点不到？ 不会吧？你们 的。哎，你有没有那个投币式卡拉 OK 金曲排行榜？第一个是那个农庄摇滚 Go Disco Dance， 不会那太久了， 知道吧？这就是部落的部落金曲。 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请那个、嗯、亚伯师兄来为我们绕军第二首歌方大同的爱爱爱。 在那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爹妈的一只鱼菜，我在这里见怪更怪，见过电影连接人家更嗨，更想去看海，抢过的人家的更想找爱，你哭了起来，我笑了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放开翅，还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回不出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解口袋的名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谁爱不过不存在，你喊了起来我静了起来，都是为了爱爱爱，有一天放开翅，开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 来宾请掌声鼓励。 唱完了，我唱完了啊，接下来来到我们歌曲点播的时间。为什么这次由我来念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我的脸书的朋友姚佩音小姐，她要点播的是 Beyond 的和平爱。先介绍姚佩音小姐，她也来自于政治大学，擅长影音制作与教学，兴趣为盲人录制有声歌。蛮奇特的工作，还有配音工作。我想我还没有办法帮盲人录这个。所以配音工作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兴趣，他的愿望呢是能够为盲人建制免费的各种声音听故事的分享平台。哇哦，这姚小姐脸书，我应该常常去看你的脸书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梦想，我想像这样的一个梦想应该是要推广到社会大众。所以和平与爱来自 Beyond 的，由姚佩音小姐点播啊，亚伯斯先生来为大家服务， 来唱一段。 怎么唱？ 这样我们就可以少一个 CD 的钱。 Peace in love。 好， OK， 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 命维系爱存在。当靠在天空海阔更清爽，完全能投入那怀内，永远去珍惜。天真的感觉不会变，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 FM88.1 平安好的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是中秋节，那现场来了一位阿里山的朋友亚伯斯先生。 就是我，我是亚伯斯。 好，那我们刚才呢获知一个重要的消息，我们先来请亚伯斯先生跟全球听众朋友来宣布一下。 其实刚才试一下聊哈，那个 Peter 说哎，我很有电台的那种 feel， 但是我又跟他聊到一个蛮令人振奋的一个消息，就是可能未来在几年前吧，有一个策划团队，他们是要在阿里山这个地区啊，或者是周族的电台，预计计划书上面预计是2016年会有开始会动工，如果计划案通过的话，我想以后我有工作了耶。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因为它毕竟虽然是小地方，但是很多资讯方面文化交流方面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哎，慢慢去传达，希望这个计划案能够过。 你们当地居民会不会抗议那个就是电波的那个干扰？ 这几年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抗议的声音。 我们电台要设立这个小功率，就跟很多居民就讨论很久，包括校园老师都会反对。 可能到时候还会再做一些说明会吧，还是怎么样？ 所以到时候有人掉头发就来电台抗议，对不对？ 我的头发快掉光了，是不是应该抗议一下 ？OK， 中正之声的电波太强， 哪有？OK， 好，谢谢亚博士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在秋天的时候部落的人关于打猎跟祭典的一些问题。那刚刚私底下我跟那个亚博士讨论，他竟然跟我讲说周族在秋天没有什么祭典活动，这是真的吗？ 特别的祭典哈，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目前我在部落也是有一段日子了，还没有看过在秋天有什么祭典。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它就是一个由公部门所办的所谓的这个生命斗祭的传统的一个联合婚礼的活动，在今年的或是在十月的忘记哪一天举办。所以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消息的话，我会在网络上再跟大家说，因为目前我已经收到公文了，不过忘记几号。 你会参加吗？ 我已经结婚了啦。我会观礼。 上次那个布农族陈全威，他竟然私底下跟我讲说诶，那个阿汤哥好像单身未婚了，是不是怪怪的？ 哎呦，他干嘛，他才怪，那么注意到我。 没有啊，他说你应该要结婚了吧。我说对啊，你要24岁就结婚了。他现在吓一跳，24岁这么早就起立了。 对啊，我早就都还没掉下来。哎，这深夜节目哦， 三年才播。 OK， 阿汤哥会去观礼。 对对对对对。 那他有什么限定的条件吗？ 因为他是一个公部门办的活动啦，算 像是观光性质哈，所以到现场一定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在地点是在达班部落这一几号我还真忘记了。 他有限原住民才能参加吗？ 你说结婚吗？ 是， 他是只要涉及在阿里山乡的都可以参加， 所以他没有限什么族别。 对，他只要涉及在阿里山的。 Peter 赶快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88.1。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勒？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耶，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那其实就是说，我刚倒是想问说，打猎其实是一个原民他们维系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传承。那我想说，在秋天你们有没有一些打猎的计划或是禁忌？ 其实说到打猎这个部分啊，它当然啦，那个所谓的不成文的禁忌或者是过去传下来的禁忌当然非常非常的多。你说在秋天在打猎这个季节啊，尤其是中秋这个大概这个时候，会不会因为是想烤肉而去打猎？我基本上我们不会因为想烤肉而去打猎。因为打猎虽然到现在啊，我以现在来说啊，现在我们部落打猎的情况虽然没有像以前说有这么多的猎人，你说常常说以打猎为生的基本上是没有以打猎为生的，他变成是说他今天想要吃肉，所以他今天进去山上打猎。但是进去山上打猎之前，禁忌方面如果今天逐条的在那边跟大家说可能要说很多，所以什么事情发生在山里面，要发生怎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我应该怎么说哈？应该是这样说，你在出发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必须要知道。今天如果说在你出发之前我打个比方有发生了禁忌的问题，你就不能去打猎。而像有的打个比方，有人梦到有人做梦这个梦不错他隔天就去打猎，很多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打猎的一个禁忌在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禁忌？我跟大家说，原住民打猎它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一个打猎的方法，但是很多外面的人就觉得原住民对打猎就不是很理解的，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一味的去破坏生态森林。但是我跟告诉大家，很多禁忌去遵守的时候对生态是有保护到的。像这几年有人说水鹿越来越多，为什么水鹿越来越多？是不是因为它的天敌不见了？是不是因为有其他的导致水鹿越来越多？是不是达到一个生态平衡？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按照我们以前我们老祖先所说的方式去打猎？我今天不是要来教大家上课说什么禁忌是怎么样，但是为什么我们打猎一定要遵守过去以前老人家所做的禁忌？因为它有一个生态的平衡在里面嘛，它有一个生态的平衡在里面。而很多人现在很多不孝的所谓的猎人哈，如果我有印象啊，几年前竟然有人打那一只水鹿不去拿它，有人打这样打水鹿然后不去把它带回去，这样是触犯到山神的。后来那个人出事了，就被抓了，对不对？他就被抓了。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我们觉得每个人他每个族群都有他的一个禁忌在里面。我想所有的猎人，或应该这样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真正去认识原住民的狩猎的一个行为，我觉得今天是没有办法讲这么多，是因为实在是太零零总总。所以 Peter 了解就好。 我上次齁第一次去阿里山的那个茶山部落那里有个大姐，不是竟然是一个大姐她教我们就是周族说她说我们要来体验射箭那我在想说射箭是不是在周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包括谁很会射箭？ 关于射箭这个当然是过去的传统狩猎模式以前每一个男孩子你的射箭功力 跟生活是非常有息息相关的。你今天当然功力不好，我想在部落里面当然 会有很多会长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猎人 会当然会说你啦，以前打猎是怎么样，以前打猎是群体的方式、你今天你功力不好，大家回来的时候要分那个肉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分到一点点而已。所以过去狩猎 的功力取决于你平常有没有在练习。 你们不是财产共有制吗？ 对，以前的以前狩猎的行为都是分享的， 所以他也会按照战机大小然后来分多少。 嗯，这个过去的 我听老人家说还是会，虽然不会太明显了，他不可能说你今天没有打到说一点都不给你，因为他毕竟、群体的狩猎行为，他不会说完全的不给，只是、可能在多寡方面可能会做一些考量。 所以阿汤跟你的射箭技术如何？ 哎呦，我可能拿不到一个啊。 OK。所以我在想说，就是那譬如说你们会为射箭举行一个重要一个祭典吗？或者譬如成年礼的一个方式？ 我们对于射箭这个，以前的孩子要在成人之前哈，我们都在我们的聚会所里面会有所谓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男子聚会所。过去男子聚会所就像学校，你所有的生活的技能都是在里面。但是你说特别为一个射箭办理一个祭典，目前是周族的习性是没有这样，他会不断的教你，不断的让你练习。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以后都要靠这个，还有所谓的陷阱，捕兽的陷阱，他这个都是你的爸爸传给你，那你再传给你的孩子，这样一路传下来的。然后到现在就是变成就是说因为捕兽的那个器具越来越多了，所以一些传统的当然就被慢慢被淘汰了嘛。所以关于狩猎的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也最后一次狩猎是什么时候啊？ 成年礼吗？ 没有，我真的进山跟我爸爸去打猎的时候，我忘记了，大概11-12年前了吧。这么久了啊，现在还是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是会进去哦。 你们成年礼会不会太轻松啊？都没有射箭这种比赛？成年礼 没有，我们成年礼哈、哦，成年礼都会被打屁股，更狠吧 ？OK， 成年礼更狠，打屁股。 所以结论就是不会射箭的去当种茶的，或是当笋农， 好可怜。 OK， 你这样子会被布农族嘲笑。布农族是射箭的吗？还是带翻刀的？ 都一样啊。 布农族也会射箭， 也会射箭啊，各族群都会。 真的假的？ 各族群几乎都会。 譬如说阿美族会射箭吗？ 也会，因为他们也有靠山的，有靠山有靠海的。 那台湾族有钱的布农不是有钱布族要射箭吗？ 啊，以前几乎各族群都有，因为这个是大众性的武器。 好，那最后我们来请文贤，我们这一段来先总结一下，你觉得狩猎在现今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你觉得它到底是可以保存，还是说还是要再被检讨？ 我觉得狩猎这个应该被保存下来，因为很简单，狩猎会学到很多山中的禁忌跟礼仪，乃至于你会去尊重别人，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的猎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猎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猎的方法，当然。你在遵守这些的时候，你就要相当的去尊重他人，而且去尊重我们的山神，因为每一个土地都有他的土地神。狩猎文化它不是只有血腥的问题，狩猎文化它包含了许多的禁忌、礼貌，还有所谓的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所以它必须要保存下来。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在做的事，是我们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用文字给它记下来，但是实际上去做的时候，能够遵守到这些的，你就会觉得你受益良多。 好，谢谢亚伯斯先生的分享。接下来呢，这一次我们要绕军的曲目呢，这个是由在桃园服役的陈姓国军布农弟兄，哇，这个头衔好长， 哎， 对， 权威， 对，权威。那他布农主要点给周族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难唱，非常难唱。对，他是赵传的一首歌，我们自己请那个亚伯斯先来介绍这首歌好吗？ 这首歌来自于赵传的英勇勋章，这首歌他故意点我要考我就对了，这高音部分也麻烦呢。 这是有看直棒的才知道，对不对？ 大部分当时的经典赛就这首歌， 所以那个会溜冰的不会， 不一定啦，不能这样讲啦。 然后打篮球的不会， 还是有听啦。 OK， 好。 这一首我要先讲，这一首其实是我当初就是问那个当面弟兄，然后我说，你想要听什么歌？他就想很久，他说这个歌不能马上就出来，对他想了，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想了， 哇塞， 对，他经过一天一夜，他说好，川原歌我就想了一天一夜，24小时，包括站哨时间这样子，他就好，他点那英勇勋章啊，就他想要指定那个周族采茶勇士，没有弓箭的采茶勇士，然后要请你大展歌喉。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就是很困难的歌。 挺困难的这首歌来了。我又站在这地方，胜利的战场，年轻的岁月在呼喊，所有迷茫的过往，英雄的土壤，壮志和热血又再一次激荡在我的胸膛。啊，我亲爱的弟兄，泪水醒了都化为力量。啊，我亲爱的弟兄，遥望故乡，我心燃起啊！青天白日起飞扬，将挚爱奉献给理想，取代这已经融会回故乡，千千万万心里的期望，青天白日起飞扬，壮志壮先豪情再放，期待这已经融会回故乡，永恒不灭英雄的光芒，期待这已经融会回故乡，永恒不灭英雄的光芒。 谢谢亚伯斯·雄恩这么高亢嘹亮的好听的歌声。我们要请亚伯斯·雄恩呢，他有几句话要来给陈权威点这首歌的原住民同学啊，然后他有几句要劝勉你的话。 权威先生，你点这是什么歌？很难唱嘞，你听到一次对不对？我唱了快10次嘞，你知道吗？麦克风也能调嘞，请你下一次点一些比较温馨的歌曲，也祝你一个安安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退伍，好不好？我们在等你一起来中正大学来玩嘛，好不好？以上 你觉得他的大兵日记是不是都贴女朋友的照片？ 我觉得如果还是贴女朋友的还好，我怕贴别人的女朋友。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那个进行那个听众的来信点播。这个点播的人呢是 谁？ 是谁呢？是谁？知道，是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钟瑞祥钟大哥。他要点播赞美之泉的《相信有爱就有奇迹》。钟大哥呢，他其实是中南部上去的。那他政大毕业之后，他婚后定居在台北。他目前服务于知名的美商 three， 他干嘛的？ 3M 公司 ，3M 3M 公司。对，那他本身其实他很热爱音乐，他长期呢在天主堂推动十字玫瑰乐团的团务跟，你都有意见吗？这位弟兄， 没事。 对，他推动就是那个就是流行乐团，就给一个年轻朋友们一个就是练习音乐的地方，然后练习乐器的地方。他本身他也帮助这个团体，就是可以对外公演艺演，然后让这个团有曝光度。那他也本身长期关心比较弱势的青少年。那最后呢，就是钟大哥他点播这首《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这首歌，他有一个留言，他就说，即使呢在患难之中也要怀有希望，那么爱的奇迹呢就在不远之处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请汤哥，你不要玩手机，你要不要来唱一下《相信有爱》这种歌？ 怎么唱？ 我也不会唱。好，我们来放 CD。今天你都让我们很破费，我们就在放 CD。 没关系了，学校破费。 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Yeah。 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这风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嘿、hey, 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啊。 欸，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啊，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今天呢是中秋节的特辑啊、我是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呢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阿里山的采茶勇士亚波斯先生。 Hello， 我还在。 嗯， OK， 那你刚刚有没有去上厕所？ 有啊，我已经快睡着了。 OK， 以往中秋节我们那年代都是要做个两三个小时的电视陪伴大家的呢。 哦，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弱了一点？我们输前辈耶。 啊，那么久，好，那你等一下继续来啊。 你们家小时候没有电视都不知道这么久吗？平时都要看很久。 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最后呢我们要来反省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每到中秋节前后就开始会一些投书、报纸投书，就是说为什么中秋节会是台湾土地受伤最多的一次，就是说大家都在烤肉嘛，那整个空气都乌烟瘴气，然后树木也用了很多，然后猪啊肉啊什么全部都来疯烤肉，然后等于把台湾烧焦了一次一样、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法，我目前我觉得都大部分都是北部的，可能来自中产阶级，可能来自学者，他们会觉得说你们中南部的包括 欸，他好像没有讲到原住民，我觉得投诉没有讲到原住民。 嗯， 对，他就说，欸，你们中南部怎么爱烤肉？他第一个烤肉，第一个就是污染空气嘛，第二个破坏森林嘛，第三个不环保嘛，第四个会致癌嘛。他说烤肉有什么好吃的？好，那我自己觉得每次我在，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我这次在一个场所，那我旁边就做一个历史系的教授。 嗯， 他就对我说，烤肉是一个很不环保、很糟糕的行为，应该要戒除。那我身为南部人，我当然听着就很受伤，因为我们就是有这种习惯、这种传统，而且我觉得这种也难得是一个纪念嘛。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我还到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么原住民在山上，我觉得烤肉除了是他们保存肉类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之外， 嗯， 难道他们就不破坏环境吗？我们不能说天天烤肉，但我觉得他们烤肉次数绝对不会是只有中秋节这么一次。 嗯， 那么照这样子来讲，他们是不是破坏环境最大元凶？而且他们还在高处烤肉飘到山下来。 嗯嗯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来探讨，就是说原住民在面对这个烤肉这一块，他们是不是可以跟当地的环境取得一个平衡，一个 balance？ 嗯，烤肉，北部不烤肉。 欸，你跟北部都觉得很不环保。 我是，他们应该住公寓吧。可怜。 欸，我听博神父他在北部服务的时候，他跟我讲都市的阿美族是不烤肉的。 对，你看嘛，地域的问题嘛，地方的关系。 哦，oh, OK。 区域来什么地域火烤你十八层。 OK。 你看嘛，台北这么多的公寓要烤肉，你要找哪一天烤肉？当然要找一个中秋节赏月的地方烤肉，去哪里？可能还离家远一点呢。那在公园还不能烤啊？人家又说南部人怎么那么喜欢烤肉？南部有空地啊。哈，我觉得说哈，原住民烤肉，我刚刚之前有讲过，就是说它有一个历史性跟地位性，很多人没办法了解烤肉跟联络感情或者是家族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在那边说你们不会去了解，因为你们必须要在部落待过，是不是每天烤？并不是每天烤。那，啊，什么时候会烤？婚喜庆。其实可能有朋友来偶尔烤一下，一个家里一个月会不会烤一次？有的还不会了。但是在部落烤肉算不算是一个传统的风气？它当然是传统的风气啦。啊，为什么一定要到中秋节的时候又要提到这一件事？因为全台都在烤。为什么全台都在烤？它要赏月，然后又要用很多的木材，就变成到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一天为什么要烤肉。刚刚 Peter 讲到说北部人可能会比较不去了解南部人为什么可以去烤。第一个，他们房子的大小嘛，你不可能在房子烤，并不方便嘛，所以他们就越来越多年就不烤肉，就觉得说你们南部人为什么要烤肉。再来，原住民的烤肉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非常不环保还是怎么样。我们平常都已经在烤肉了，关于环不环保这个问题，那能不能立一个法律说什么时候可以烤，什么时候不可以烤？太多太多的学者研究等等，对于烤肉是在燃烧台湾照亮别人。我还是老话一句哈，烤肉我以原住民来说，是我们原住民过去的一个生活模式，它在我们生活的心态当中它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我刚刚前面说过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结构或者是部落族群的结构的一个活络的关系。其他的关于我们的平地朋友汉人朋友们在烤肉的时候，我想这些学者应该去探讨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在中秋节烤肉，为什么大家不要分开一点，就在那个246是哪一个县市，135是哪一个县市，不要大家在同一天烤，要不然又要被挨骂。 所以以后看到原住民我就直接把夹子丢给他，对不对？ 啊，别那么懒惰啦，你至少翻个，okay, 帮忙翻一下。 OK 啊， 对，其实我觉得尊重当地生活风俗最重要就是口说尊重，就是其实你还是要去那里住一阵子嘛。 嗯，你才会知道。 对，要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我们很多都是想象，就是以我们自己有限的观点说，因为我没有或是我不需要，所以就觉得你们也不应该有。就像我刚刚我也同意，就是我们南部人就是透天处很多， 对， 所以我们可以烤肉。 对， 那至于烧木材，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原民他们对于烧木材是不是 不奇怪啊， 不知道，他们就觉得说你们把台湾的肺都烧掉了。 我们拿的是漂流木，欸，你这个问国土吧，国土国那个叫什么 保持局啊， 对，国土保持局为什么这么多漂流木？他到时候一说，因为那个原住民要那个烂坑的，不一定是原住民哦， 欸，问一下那个茶树可不可以烧啊？ 茶是可以烧啊，但是不会拿来烤肉。 真的啊？ 不会拿来烤肉，那这是把那个啦枯死的树木哦，把它烧掉，细菌才不会跑到健康的树，它不会特别拿来烤肉。 欸，我想这样会不会比较香呢？就是说烤肉会比较香？ 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味道太重了啦。 OK， 好，嗯，好，我们没有吃重的，我们没吃掉， 当咸的，当 咸的。好。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今天呢，其实呢，非常的谢谢亚伯师兄，可是我们还有很多歌没有播耶，所以我们要密集的来播一下。好，我们第一单元我们要来连播两首歌，一个是来自嘉义的温提尼，然后他是湖北科技大学的学生，然后他是台湾长老教会嘉义大专的重要干部，那他要点一首歌，灭火器乐团的晚安台湾。亚伯是有听过吗？ 哎，这个 很多乌鸦。第二首歌是来自美国道明会的刘鸿昌刘修士，他是台湾人，然后他现在已经加入美国道明会，那希望他的圣召能够满满，未来成为修院的神父。他要点播一首歌曲佛瑞的在乐园中，然后他的留言就是说，愿慈爱的天主抚慰所有的生还者还有家属的心灵，也祈求全能的天主欢迎所有死难的灵魂进入他永恒的乐园之中。诶，这好像是第二阶段要讲的耶。 阿们 阿们，嗯，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 在这个安静的阿弥，我知道你有心思困不去，想起你的过去，受尽连累，艰苦真多年。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伴你激发创意及潜力。我是红兰。